这么说您是财主？ 哎， 大财主。 谈不到财主，咱不说财主啊。 嗯， 咱要， 哎呀呀， 咱有多少钱？ 是， 在我们老家，不说守护吧，有点糟钱。到天津、北京一比，咱这点钱还算财主？什么财主？财主，这就不趁嘛。你呀，愿意交我的朋友，你多少上我家串个门。 哪天我拜访拜访。 哎呀，我一见着我都喜欢。 是啊， 马路洋餐厅啊， 啊， 正桌喝，跟我熟极了。 是啊， 我请他们几位，马长礼 啊， 赵瑞霞 啊， 周鹤同， 嗯， 邱志龙，这是吧？ 名角， 这都上我家，吴素秋这都上我们这儿唱去。唱大鼓小财舞，认识吧？ 认识。 小财舞，经上我们家唱。 嗯， 唱一下，上我们家这唱， 咱们那唱， 请他们几位， 嗯， 到这儿唱玩儿。咱不说花钱请人家，咱就是请几位，我好教啊。别笑话，瞎子还大运好，我请几位到我那儿玩儿，就住几天，消遣。 嗯， 咱不说请堂会，咱还说找堂会，对人太不尊敬了吧？请几位到我这儿玩玩，高兴啊！你几位就唱两段，不高兴跟我说住几天，来玩玩，这走时候一人拿两条， 哎，啊， 我是好教，其实我也不打消息，我也不打， 拿两条黄瓜， 啊，黄瓜怎么 了？拿两条，行， 我那是黄瓜，让人走着拿两条黄瓜，金子，金条， 嗯， 十两一条。住几天一人拿两条，院拿青车，后院里扔一大堆，干嘛都扔。但是按时不脚的做完，我们拿玩去，不算吗？家里就有的是金子， 有那些金子， 嗯，你呢？ 有那些金子，您换双皮鞋好不好？ 我呀， 你长得还能错 了。你看打前爪，这打前爪为嘛知道吗？这都太禁摩了。咋？你看我，你认识？你看我这么些年，我老这双鞋吗？ 就是这双鞋啊。 我老这双，你啊，知道吗？不想换，不想换，干净，一贵洁，不贵花，一鬓抛子呼和这儿，一点不吃者，岂有也你？曾子曰：“包子有肉，不在褶上。 ”这是曾子说的吗？这是 曾子说的。愿意交个朋友吗？ 愿意啊。 到那儿去，你赏我点吗？ 这什么话？ 你到我这玩玩去。 拜了拜了， 讲究拜。这没有，我不爱听啊，不要拜王。我不配这拜王，你看起我，住一天，走上拿两条，拿三条， 拿三条银子。 银子啊，金条啊， 金条。 你拿住，拿玩去吧。我呀，好交朋友多。最近这不很多朋友请我，跟我聊聊，说是有些灾区啊，灾区这个难民，灾区人民的解决吃饭问题，说你怎么办啊？拿了钱吧，拿了钱儿，对， 你想试试吧？ 开点粥厂让大伙儿，也用不了多少钱，企业吸钱，不满够了吗？开个粥厂，人又不多，十多万人。对不对？吃吧，大伙白吃，粥厂， 嗯，就给点粥喝。 哎，咱不说舍，咱不算舍， 嗯， 白吃，咱不唠这个。哦，马家还舍，咱不唠这个就算舍，白吃，咱得想起穷人想饭吃，俗家臭白之肉，皮鸭子割素之羊，头肥肉，酒肉肥马，没有金色，腰饿飘，此帅兽而食人也。曾子曰：“不能饱汉肚，劳饿汉饥。” 曾子就说这类话。 对，吃十万人呗，一天三顿。 一天三顿 啊， 早晨呢？嗯， 早晨炸酱面，就给粥喝，帮就喝粥饱了吗？气死！早晨炸酱面，中午炖牛肉烙饼，晚上饺子包。哦，肥肥牛肉，对，吃，盛去，不够盛去，吃。啊，我站着看着，吃，有人吃，我没啊，吃多，我高兴，我还乐，哈哈一乐。 您人家吃完牛肉，您看着哈哈一乐， 我乐。 您回家一看您那窝头， 你看我瞅瞅了，你看我瞅瞅，我乐意啊，我乐意瞅瞅。那你说，我乐意，我乐意瞅瞅，有你有什么关系？你管着我吗？我就说说，你怎么办？你帮我怎么办？你打我！我就爱吃窝头，专门吃窝头，别的不吃。不吃炖牛肉我也不吃，什么肉我都不吃。我不忍呐，我善呐，我知道有小牛小羊啊，宰吃。哎呀，马善人不忍呐，也无伤也，是在人数也，见牛未见羊也，君子之义禽兽也。见其生不忍见其死，闻其声不忍食其肉，是以君子远抛屠也。曾子曰： 行了，您别往约了，不定约出什么来呢。 哎，大伙平常这么吃着，过节过年，让他们没钱的人照样过节，照常过年，给人东西拿下过去。 是啊， 这可不是，过节拿些年钱，咱怎么过节来着？没钱人怎么办？你想着人家。十万人才弄了多少钱吗？取一有一月七千，满解决了。五节八节年限，每人一份，拿家拿走吃去，这有东西，是吧？ 这五月节给什么都？ 五月节粽子，一人五十，每人给五十粽子。 给五十粽子 啊，小粽子，小的。 一两一个呢？ 一两一个，弄点小粽子，马家。马家包一两一个的重担，去去去！哎呀，马家能干啥吗？这粽子，告诉你吧，嘿，每一个粽子三十个枣 。 哎，甭算江米，就算枣，不许少一个。每个粽子里必须三十枣，定做的，一人五十，还得半斤红樱桃，半斤白樱桃。半斤黑白桑葚五十八大杏，二是黄白粽子，二佛粽子，一篓香杏的花椒，十朵玫瑰花，两把菖蒲，两把艾子，两株筛，两雄黄，三张神符，两张轮子牌，十块五斤饽饽，三挂葫芦，外五斤白面，一斤烧酒，一罐米醋，五斤黄块鱼，臭了还管饭。 拿到了。 那可不是五月节嘛。 那八月节呢？ 八月节每人给俩团圆饼，小月饼。 哦，二两一个， 六斤一个，哎，六斤一个，像马子到马子那小的，小月饼六斤，马子吃的，家里吃的三十多斤一个，这么大个，哎，来这么厚，没馅，掰不住，拿锤子，拿榔头砸 完了，弄点水一泡， 哎， 豆饼， 我让吃豆饼吗？ 啥？ 那是就这么比方，像豆饼那么大个的月饼，马家的这馅儿，你尝尝，十面的，定做。 您说错了， 定做的， 十斤的。 你们家那是你吃，你们家不有十斤的马家，十遍的。 十遍。 哎， 怎么十遍的？ 是得心应手，你想吃什么就还不说话，你说吧，说几遍。哎，这大月饼好黑，是不是白糖馅儿？哎，白糖好吃，吃两口腻了，吃腻了。哎呀，要枣泥儿就好了，再掰，白糖全没，满遍枣泥儿。枣泥儿的好吃。哎呀，南方椰子馅儿，咱这边吃不着，恐怕吃不着椰子馅儿。再掰，椰子馅儿，你说的对，是你信不信？你不信骂街啊！ 行。 哎，这叫什么月饼？ 十遍的， 对喽，哪有啊？ 就您马家有。 你怎么知道的？ 你这不刚说的吗？ 哎，对了，十遍的月饼， 定做。 哎，人给这一人俩，还得十字来红，十字来白，混月饼一斤，素月饼一斤，给鲜果供一糖，给我苹果，我桃，我石榴，我柿子，我鸭梨。十斤的是沙果，十白梨，半斤葡萄，二斤小枣，一个西瓜，一把鸡冠子花，三条月饼买一位，高香一封，素辣一对，我要八斤半一个的河螃蟹，大个儿团旗，活的，肥呀，大圆旗呀，